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陆川导演哈，还愿意陪我们再聊一集，太好了。徐老师上次有什么高论，好像还没有讲完。 对，就简单的说，电影是个工业，这是文化工业一部分，所以它一定是商业因素，这个跟一般的文学创作，但电影也是一门艺术，所以不同的价值标准了。所以我看另外几位导演啊，他们其实也纠结。你看冯，我记得你刚才讲的9000万这个事情，冯小刚也说过，来三人行来说过，他夜宴给了我1亿，对不对？我该怎么用这个钱呢？我从来没拿到过这么多钱，我该怎么玩这个钱呢？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玩一下也就玩一下，最好追求的目的还是又叫做又自己喜欢的电影，像什么他后来拍的1942，在我看来就是又能够叫做又体现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像陆川这样玩一把，证明你们这些技术活我也能干，而且本来也就喜欢，但是你原来做的那些努力啊，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他指的是南京那类的电影。 对，可可西里。 那你认为九层妖塔和南京这样的电影，它能相提并论吗？ 不同类型。 它像是一个人做的东西吗？ 也。但是你知道，我回答你这问题啊，就有一个90后的孩子看完九层妖塔，他说：“哎，我怎么觉得他很像南京啊？” 这真看出鬼吹灯了。 因为当那些十几十只红猴行走在中国的小镇上，小那个城市的废墟上的时候，他看到了日本鬼的那场戏。他说：“你这完全这两场戏是一样的。”其实而且我们拍的时候吧，我的摄影师就跟我说：“川，你这个怎么又回到南京了？”其实呢，我觉得呢，我当然知道在艺术的这种价值上，在电影史的价值上，肯定南京是远高于这个九层妖塔的。但是在九层妖塔这件事儿上呢，为什么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去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我们希望这次对工业有帮助。因为坦率的说，这次涉及到的所有的工业的技术，比如这种虚拟环境，然后跟这种虚拟的生物的这种，这是中国电影一个瓶颈，从来没有被突破过。而我们这次纠集了等于是十几个国外的这种团队，十几国外的总监，八个公司一块儿到中国来做这件事儿。至少我和我下边有20个孩子，我们彻底搞明白了这种事儿该怎么做。 就是在技术上有很大的突破。 但是你觉得啊，他要是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比如说你昨那上一集还说那个制片人讲，就说你可能在这个文艺电影这方面你了解的多，但是在这方面你可能还是个新丁。 对。 但是我觉得你导这种片子，导演的作用和角色会不会显得被弱化？ 导演在这种视效大片中间，创作者的这种身份首先没有被弱化，但是他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他应该有点像这种项目的一个叫一个资源的管理者，就是你整合这种创作资源的能力得特别强，你不能光你一个人强。 你比如说做一个怪物， 对， 这怪物的模样是你想出来的，还是这个做特效的团队创作的？ 肯定是你要有想法。你 在他的衣服里，在他那个汗衫 看 了啊，好， 在他衣服， 我 一眼就看到了， 穿着上街是吧？ 嗯， 哎，咱们得到公安局备个案啊。 对，就是你肯定对他有描述，你把描述寄到伦敦去，然后呢，他翻译成英文，他给你画着回来，画成什么样的？ 还是英国制造的？ 这只昆仑怪兽是英国的设计师所画的，然后呢，红吼是韩国的设计师画的。就是，但是呢，他们都得按照你的想法去帮你执行。他们可能画出500种奇奇怪怪的怪物，然后你得想，哎，中国观众能不能接受这个，能不能接受，然后一点点把它再落地。但是呢，让8家公司4000多个艺术家做完的东西能放在一个电影里，这个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这个东西 是个可怕的。 你的技术上的突破，我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有2点，我觉得有没有可，我就完全外行了，我跟你探讨，就有没有办法可以再发展下去。一个就是盗墓啊， 这个神怪片这个盗墓这个情节的一层一层，我相信小说《鬼吹灯》有那么多人追着看，肯定是他在这方面的悬念一层一层。我总觉得电影在这方面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这个故事情节哈。那这个还是次要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他这个神魔鬼怪片啊，但是有一个落得很实的，就是一个红色时代里边的人呢，从具体的道具到说话，那一帮人碰到妖魔鬼怪啊，他们互相说的话就跟革命战争一样，都是上啊，顶住啊，怎么样，就这一套东西，你是有意的把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中国革命文革的东西跟这个奇幻世界拼贴呢，还是说是你是没办法，下面中国人他们的具体的行为模式一定是毛时代的，所以只能这样用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很显眼的这一题，《三体》也是这样，他也要从什么文革当中一个东西。这个中国，就是说，是不是中国明年科幻年到时候都会出现文革科幻梦呢？ 文革背景加妖怪， 哎，就是这里边的具体人物的这个言行、个人的接近，很红色化，跟你这个魔幻世界是一个，你有没有有意识的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当然是我们刻意为之的， 嗯， 因为你原小说最大的特色就是前四本啊， 嗯， 从头到尾全是毛主席语录，胡八一、王胖子一张嘴就是毛主席语录， 嗯， 啊，毛主席说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嗯， 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 嗯， 张嘴都是这个， 嗯， 所以这导致了我，而且我觉得这个从书到这个电影哈，我认为书里边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他是把中国写得非常清晰，就尤其是那个80年代那个整个的文革后期，文革结束之后，整个中国发生变化的那个80年代初那个中国，写得活灵活现的，然后同时又把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加了进来。当他是其实把怪力乱神不是当做魔幻来处理的，他是当做现实主义，他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在处理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这本书里边最有价值的、最有现代性的东西。为什么？如果你都是玄幻的、穿越的、魔幻的那个东西，它实际上外国人看不懂，也不够有力量，因为你瞬间72变，你这些东西那就是完全魔幻系的一套东西了。但是如果你把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照入现实，它就跟现在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科学是吧，科学世界观全都可以，那你就要去找科学的解释。它其实你看像蜘蛛侠、蝙蝠侠、超人这种超级英雄题材的电影，在美国的这种类型的电影，它其实都是它美国当下的这个现实跟这一类东西做结合，这样的话你能感同身受，因为没有现实的依托，这类电影你其实是它没有最大的影响力， 就是一个魔幻进入一分魔幻进入了9分现实。 对 对， 卡夫卡是一个人变虫，周围的东西都是实际的。 对， 超人是他一个人的飞，下面的纽约是跟日常生活是一模一样。 哎， 但从这个角度来看，你那个片子里边的那个怪力乱神又好像多了一点了， 稍微多了点。对， 你好像是一半一半了。 我 所以我就看不清楚，你是一个纯粹让大家蛮像指环王这样的一个魔幻世界呢，还是说是有一个怪力的东西介入了一个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的一种裂变？ 是后者， 是后者。你的原意是后者。 请看第二部。 嘿，谢谢。所以有了票房还能拍第二部。 因为我有一个大的系统，我把《鬼吹灯》解释为鬼族要吹灭人类的文明之灯。 嗯， 这个是我在这个我在我的这套世界观里边给它加入的，就是有人族、鬼族这两个族。 但是那为什么我也看到很多这个《鬼吹灯》的这个粉丝读者呀，他们骂你骂的最凶呢？ 对， 你怎么解释？ 没有，这怎么能解释呢？ 就改编了他们的小说的原来的东西。 因为那个小说啊，从我拿到让我拍的时候，就本身它是一个，我是一个半路介入。 嗯， 这美国导演就是因为干不下去了，被很多很多的中国的这种规定，他是、 哦、原来是美国导演， 他是越狱的导演，人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但他干了6个月干不了了。 因为他所有的他几乎所有想干的方向都咔咔咔咔 啊， 人家说那我就他就从深圳出境了， 从深圳潜逃了， 他是从深圳出境的， 嗯， 就说算了这事儿，我接手的时候那条文还是在那儿，你盗墓不让拍， 哦，就盗墓不能拍， 盗墓是绝对不让碰的， 这是为什么呢？ 哦，好像鬼吹灯这个名字都不准起， 这三个字儿也不能用， 为什么盗墓不能拍呢？ 盗墓是犯罪行为， 那里边杀人也是犯罪行为，那个怪兽吃人那难道是合法行为吗？ 怪兽因为他是坏人嘛，他吃人可以表现，但是你如果因为胡八一盗墓，胡八一男主人公，你拍男主人公盗墓，本身那几年盗墓猖獗的要死，中央台天天在说盗墓的什么这那的， 但不能拍， 所以就盗墓这条线，胡八一不能盗墓。 哎，怪不得我刚才讲的第一条线就是我的想象就不、嗯、 建国以后的那个妖精怎么着都不能成精啊， 成精 还都不能，这人都 不能 成精， 然后 何况盗墓呢， 然后不能沾鬼 啊、 嗯、所以你现在等于我拿到这书的时候我又想干这事儿，心里痒痒，然后呢又一堆规则、 哦、不能沾鬼， 鬼不能有， 怪不得抗日神剧这么流行啊， 嗯， 因为我们只能找活鬼了，中国人的鬼啊是一个神鬼，是一个文学传统、啊、 哎，我跟你说 断了以后就只能找日本人， 不光是文学传统，文革的时候叫什么 牛 鬼 蛇 神， 牛鬼蛇神， 所以你这是拍了今天的牛鬼蛇神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就是说准备可以拍续集了，我觉得现在导演一个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很多人造这个假票房，所以说今天中国这个票房也有一个问题叫做爱造假体制，我曾经问过，我说你们为什么到假票房自己掏钱，甚至你知道现在的这个电影啊，人家说中国电影300亿票房，其中至少得有40-50亿是票补，就是这个电商啊或者是什么投资方啊就拿出钱来，所以为什么买有的买票8块钱、9块钱你也能买到票啊， 我其实没怎么搞懂，就是说他贴钱让你看电影， 贴钱让你看， 嗯， 因为他要把这个票房给造出来，甚至有出现什么幽灵场啊什么的， 嗯， 哎，你对这种手段怎么看？ 我发现窦老师你对我们电影界了解太多了， 我是你们的间谍， 太可怕，幽灵场都说出来了， 没事， 他呢这个呢，我因为现在这个我通过这次啊，我发现我真是学了不少，因为我发现营销啊它确实压力很大， 嗯， 但是我不同意这些啊，他这个造票房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跟一个受众的一个心理有关，他叫羊群， 嗯， 羊群就是你比如说你对这三个片儿你都持怀疑态度，你会先去看什么，你会看两个东西，第一谁票房高我要看一眼， 对， 第二谁打分高我要看一眼， 嗯， 对， 所以的票房高你比如说他都10几亿了但都去看了，我不去看我显得我 out 了， 对 对 对， 所以他首先拉动，对吧，他得把这个整个票房总数拉动起来，变成 一个基础盘， 打个基础盘，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哎呦那热，就是股票也是这样， 对对， 所追一个股票所有人都会追， 嗯， 对吧，你 买升不买跌， 对，然后你这个旁边有一个很受备受冷落的股票你看着它就不肯定不卖， 嗯， 所以它是一个，它是也跟一个购买的一个心理有关， 锦上添花容易， 其次呢就是这个确实竞争激烈， 竞争激烈啊， 对对对， 那你说这一个导演假如说这个票房失败了， 嗯， 是不是下一部电影再找投资就完全非常困难， 嗯， 或者是假如你成功了哗家这资本追着你跑了，就 失败呢要看，就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我失败了一次狠的，就 哪次 王的盛宴 啊，王的盛宴， 王的盛宴没过亿，当时的投资是8000多万嘛，然后但是票房没过亿，就是你会看到的一个现象，直接的一个现象就是突然所有的你想拍的这些项目本来是很有可能实施的，它突然就都终止了， 所以 它是个很现实的一个现象， 所以你昨天还谈到就是说他作为他这个年龄层的他拍这个鬼吹灯啊，其实也是一个有一个突围的想法在里面， 嗯， 但是你看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们议论过这个陈凯歌拍道士下山，包括张艺谋拍这个功夫大片儿， 嗯， 这种哎，一方面呢是 你拍惯了什么东西的人，你有没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也许是你喜欢的，但这是一定是你擅长的吗？如果最后证明这不是你擅长的，那么这你不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吗？ 其实，但是我对您前面的观点都赞同，那就这个呢，我个人的经验感觉哈、啊，至少在我这个年龄，我会觉得我还是有很多想去尝试的， 可能性还很大。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你擅长的，比如说讲自己的事儿是最擅长的，所有的导演讲自己的青春故事，往往都能拍出名片来。 哎， 但是你能天天拍这个吗？对吧？因为擅长它往往就是这一个。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我是觉得黑泽明这样的导演比较厉害，他几乎没有在题材上重复过。 嗯， 但是呢，他也做了很多尝试。他其实在日本也是个争议性导演，但是等到他生命终结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片子你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他描绘的是整个在他生命期间他对日本人性的一个大写的关注。但是他通过不同的尝试，他中间甚至去苏联，前苏联拍德尔苏扎拉。所以从我们导演自身来说，我们都有一种内心的欲望去试不同的东西 啊， 这个确实是从导演内心出来的。因为你比如说可可西里，我可可西里这事儿完了之后，一堆动物保护的片子找我拍，金丝猴、藏羚羊，金丝猴，然后熊猫，什么丹顶鹤， 没找你拍狼图腾啊？ 狼图腾也找我了 啊？是吗？ 对，然后就是当时我就在想，那难道要成为一个动物保护电影导演吗？ 动物世界组长 是，那就是，那我当时就觉得，其实这不是我爱电影的原因。你在一个事儿上成功了，你再去重复它，其实我内心是不满足的。 但是我总觉得电影这事儿啊，还跟我们这么一小节目真不一样。现在这个票房叫的压力这么大，你试的机会有多少呢？ 其实都咱们都这么多年了，你知道，就我是一二杆子，就很多人问说你寻枪的时候你怎么找姜文，我没多想，我想找他我就找他了，你就没想到就找成了。这次我真没想说这事儿成还没成，我喜欢，我老觉得这事儿你喜欢你才有可能。 所以你倒奇怪，我在你身上就没看到你表露这种。现在你知道，我现在见到一些这个比他岁数还稍大一点的有的导演呢，这个流露出非常浓重的这种末日黄昏的这种气氛呢。甚至我就听这些一个导演跟我聊，他说我现在也是中国一等一的很有名的导演，他说我现在跟这些影院经理，他说我跟他们聊，他说哎，你别不好意思，你给我讲实话，就是我的片子和这个郭敬明的片子你们排谁啊？他说哎，那哥不好意思，这个我们还是得排这个郭敬明的。或者他又说一个哎，咱们这个岁数认为的最大的一个演员一个腕儿，他说和王宝强搁一块儿你们排谁啊？他那肯定王宝强啊。你认为你就从他这个话里你就感觉到很残酷的一种新陈代谢感。你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吗？ 我能感觉到新陈代谢，但是我是觉得，但这种事儿对于你，我想想，其实我就想的不多，说实话。 想的不多。 想的不多，就我会觉得，反正九层就我会有一个直觉，当时我做《鬼吹灯》的时候，其实《鬼吹灯》没有像现在这么热，两年前嘛。当时我做《鬼吹灯》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哎，这是我想干的事儿，因为我从小就好这个神秘现象、神秘主义的东西，特别喜欢。我也喜欢看一些神话的东西，我喜欢。然后我今年我看到那个《大圣归来》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我看《大圣归来》，我感觉到很有一种同志的感觉。这个同志不是那个同志啊，我的感觉就是哦。有人也在做类似的事儿，因为导演看导演的作品啊，往往看的是一种心气儿。我看《大圣归来》的时候，我感觉哟，我说这导演我特想认识，因为我感觉我们都想是干制作，想把制作做上去，想把这个画面视效就能够看让电影出现一种制作感。 所以你看出来吗？我聊的都是电影界的机芯，他呢 其实还是有这个童心的，是吧？这但是这个东西要经受市场考验的时候啊，也会变得，你比如说，你需不需要让自己现在琢磨，现在九零后的观众他们喜欢什么，或者甚至就说吧，二三线城市的这些个观众，你认为你了解他们吗？因为你看，要照我说，你比如徐峥这个港囧的成功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内心冲动的成分，但是我觉得至少很大呀，它是一种很精密的、很精密的揣摩和计算，甚至我认为从宣传的方法，一直到整体的营销，一直到包袱的设置，一直到一个流行歌，什么向港片致敬，甚至它完全是一个品牌的考虑，比如这个囧，对吧？好，这个品牌打出来以后呢，接下来可以有印囧啊，又可以有这个囧那个囧，我这个一直可以拍下去，你会感觉到它是有这样的一种战略谋略。你觉得你有这个头脑吗？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坦率的说，我经历了这个九层妖塔这件事儿，我认为这件事儿他们这么做是好的，真的，就是他的营销团队也好，或者说是徐峥导演也好，他如果有这套思，反正至少看到了他这套思路是很完整的，而且执行力也很高，执行的这种精度也很高。我觉得这在一个工业体制里边，在一个商业片的这个范畴里边，这个恰恰是我特别羡慕的。我很希望我身后的乐视发行的这个团队，还有营销的伯乐团队，还有他们能够做到像他这么精密。至于我自己，我对自己要求就是，就像你说那个，就是能抱着这童心，能够任性的去干一把就行了。因为我觉得艺术家跟商人合作，跟绝对的商人、绝对的艺术家跟绝对的商人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世界，在这个电影世界里边才是完美的组合。 合一呢？有可能吗？ 合一一定会有损失。就是当你一个艺术家，你商业头脑特别强的时候，你作品一定有受损失。或者说你是一个商人，你老抱着艺术情怀，那你的商业利益也必然受损失。这个东西是 这样的例子我们见过不 少。对对对对， 这个合一不了。 没错，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个电影票房十几亿，现在变到300亿，这个很开心。但是也忧虑，因为中国现在的票房跟 GDP 一样。现在大家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一是怕将来不保这个增长率，第二是怕的这个数字有水分。 哎， 现在就有水分，这个票房如果有水分，我们都看到了，要 GDP 也这样，那吓死人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值得分析的就是说，中国票房增长的这么快，到底它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那个屏幕多了造成的增加，还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现在的消费能力高了，就是增长这么快？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它不是因为电影的艺术的质量和数量呈现大跃进，票房推，那这个到底啥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快速增加了，二三线城市都看得到这种现代化的影院了，造成了这个丰收，还是因为真的是老百姓钱也真的是多了，促进内需了？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嗯， 第一呢是，首先影院是一个现象，影院屏幕数多了，它下沉到这个二三四线、二三四五线城市。那么我觉得这个带来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观影文化的一个形成，它就是它一个消费习惯形成了。就现在老百姓，我去新疆，啊，我去新疆，哎，我发现很豪华的影厅，很多年轻人在看电影。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值得高兴的。 而且这个时候那么好的设备，他们不满足于看文艺片了， 对， 要看是声光化电。 没错没错。好，这个是首先是由于这个银幕数影厅的增加，尤其它开始遍铺这种二三四五线城市， 物质决定精神， 没错，它导致了这种小镇青年。我其实很讨厌这个词儿。其实中国没有小镇青年哈，就我就说这有点歧视性。就是我觉得在那种原来我们所谓的偏远地区的这种青年人，能够等同的第一时间的看到我们的享受的， 过去只能看放映队的， 对， 现在进影院了。 啊，这就是一个，而且他们开始养成了这种习惯，这是一个观影文化的一个形成。我觉得这个其实愈发证明电影 很重要。 嗯， 所以讲什么样的电影，拍什么样的好电影去影响这批人，这是我们的责任。 对，其实我就觉得电影，那天不是还有人说，说中国电影再牛再发展，它比如说比起中国制造业来说，它也是九牛一毛，对吧？甚至过去有人说，连中国洗脚行业可能也顶它一个票房， 对 吧？ 对， 但是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电影还是这么重视？ 而且我不说两点吗？ 嗯， 我插第二点呢，但我不是学经济的啊，我只能拿我研究的历史上的事儿来说，不正确的您指。 嗯， 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不好，恰恰因为经济不好，观影人群会上升，这是在好莱坞就是这样。 哎，好像在美国也是这个规律。 好莱坞经济危机的时候，票房、娱乐业大发展；经济特别好的时候，娱乐业就比较一般，倒不一定萧条，一般。 嗯。 你比如今年国庆， 嗯， 今年国庆18亿，我觉得呢，有可能很多人在之前的股灾里边，咔。 对， 没有钱出去玩了， 没错， 日本也去不了了， 不，日本 香港也去不了， 近的地儿，近的地儿不错，近的地儿还可以，你可以看看远的地儿，我相信会下降的， 是， 日本是近地儿，但是进影院才多少钱？这个钱你过个节还得吃顿饺子吧？ 是，没准是人民生活萧条了。 我是觉得经济可能跟这有关，但我不知道这准确不准确。